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各位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四期的榜单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徐佳莹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？第九位，刘惜君，同一件事。第八位，阿四，喜欢。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。 第七位，李健，水流众生。 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，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。 第六位，徐佳莹，灰色。 白色，白色， 白色。第五位，苏妙玲，施舍。 口口声声爱我，放上却没不舍，这如何是爱我。 第四位，仍然，失恋俱乐部。三位，满江时光流。 时光流怎能留住，留不住那年轻的脸。 第二位，苏醒，好久不见。第一位，汪峰，紫罗兰发带。 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依然那么倔强，还是输给了曾经我们相依为命，如今我们相隔天涯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 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中，我们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分别来自胡彦斌、萧敬腾、吴建京、李沁南和林俊杰。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本周的榜单席位，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。 1 2 3 4 Number 10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李沁南的梦游。李沁南是我们榜单上的常客了，之前跟您推荐过他的《你好星期天》《奇妙公寓》，都是欢脱戏、童话戏感觉的民谣小品。这次的新歌依旧是童话戏，但是融入了一些暗黑的成分，既有对爱情的期待，同时还暗藏了一些不安和惶恐。编曲更是采用了民谣和电音相融合的方式，不一样的李沁南让人多了点期待。 有一整个宇宙，闪亮的星球在我身边转动转动，你的温柔里有一整个冬天的温暖。我们一路走走啊，时间就放慢了， 个不可理喻的想法，这是一个秘密，谁都不许说。我的疯狂里有一个随时定格的钟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，这样你就可以留在我的世界里，直到我不爱你。 跟李沁南相比，接下来的吴建京你可能会比较陌生。吴建京是内地合成器音乐的领军人物，轻易不出山，偶尔参加一些电音派对。去年吴建京签约了摩登天空厂牌，以自己的本名重出江湖，并在这个月推出了新专辑《爱是种感觉》，呈现给乐迷的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合成器音乐。喜欢电音特别是合成器分类的朋友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这张唱片，毕竟在内地已经很久没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发布了。吴建京《爱是种感觉》上榜第一周，本周第九。 爱是一种感觉，只有神仙才能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2018年第四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新歌，第十位李沁南的《梦游》，第九位吴建京《爱是种感觉》。这一节将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1, 2, 3, 4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。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徐佳莹，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。唱慢情歌的徐佳莹第一次尝试唱跳曲风的作品，还是复古范儿的 Funky Disco， 有一种新鲜的陌生感和陌生的新鲜感。徐佳莹的新专辑《心理学》依旧主打治愈系，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治愈系就是那种特别走心的慢歌，把一首舞曲放在这个大框架下貌似有点不伦不类，其实仔细想也能说得通，做个称职的人来疯，让自己动起来流一点汗，也是一种减压治愈的方式嘛。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，他快乐所以快乐，这次个性不同好吗，听身上前思想说的话，说你急着走好了，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，看我微微的发达都可以原谅，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希望，流点汗再回家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，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来自胡彦斌，《你要的全拿走》。这是一首男人的苦情歌，放大了爱情脆弱的一面，虐心指数5颗星。 爱情很脆弱，脆弱到你想经营下去，却发现爱早已没了库存。既然这样，倒不如关门大吉，不消遣，不留恋，不相欠，什么爱情啊，回忆啊，一律清仓处理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剩下的东西你要的话，全都拿走吧。 开头都是你在问，结果总是我在等，说话留着分寸，气氛却不见加温，爱没有了库存。你说的这么坚强，显得我存心敷衍，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平复锁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曾爱的坦荡无言，别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那么多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承受也杀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那快怕不懂我的好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处处可怜，看见难道在消遣，特价卖出不换那贵贱，一个戒指一个一百戒指一百的心情的小面，换了我们两不相欠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Six。本周榜第六位来自刘惜君，同一件事。因为生病，他三年没有新作，重返乐坛就是一次华丽的转身。乐评人们讲，新专辑如我几乎摒弃了之前的情歌路线，勇敢地走起了迷幻风格，呈现出的是一个更立体也更个性的刘惜君。同一件事是专辑中最洒脱的一首。演唱部分游刃有余，特别是一些词的咬字，一听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对立即为统一这个概念，把格局提升了好几个层次。现在的刘惜君比之前变得更有趣了。 是同一件事，为什么

The weather. 今天受南下冷空气影响，天气晴朗，北风较大，气温很低。上午十点，南郊观象台气温是-9度，天气寒冷。午后阵风6级左右，应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需注意防风和保暖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4级转2到3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、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2018奇幻灯光节在北京欢乐谷启动，春节期间60多组风格各异的奇幻灯组将为游客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。另外，全新的美食庙会也将在春节期间登陆北京欢乐谷，国际美食嘉年华、传统京味小吃两大特色主题将罗列中西方各色美食，引爆游客舌尖味蕾。继续来关注，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发布2017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名单，复兴之路、岐黄、择天记等24部作品入选。在今年的申报作品中，现实题材明显增多，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和当下人们精神心理的作品量多至生。比如描写国企改革曲折经历的复兴之路，展现当下都市女性生活的全职妈妈向前冲。以上974半点资讯，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至建国门桥由南向北，北五环五元桥至顾家庄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向您揭晓的是2018年第四期的榜单。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八位徐佳莹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。第七位新歌上榜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刘惜君，同一件事，新歌上榜，本周第六。这一节您将听到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。 1, 2, 3, 4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。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。 本周榜第五位，来自李健的《水流众生》，歌曲阐述了三重人生境界：寻找遮挡乌云的山和清洗沉迷的水，象征了寻找人生的捷径。后来发现，即使找到这样的山和水，一样要付出艰辛，进而了解到人生并没有捷径，但是依然在水流潺潺的漩涡里转不出自我。后来转山转水，终于转出了自我，看见世间的辽阔，领悟人生的真谛。这首歌一定要完整听完，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。 有没有那样的神能阻挡命运的乌云，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？有没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，让众生轻盈？可是我能如何，总是越要越多，最后要解脱。转不出自我，看不完的尘世里看不出辽阔，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，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？会不会更艰辛？如果有这样的事能洗去所有的沉迷，它来自哪里？可是我又如何，总是越要越多，最后要解脱。潺潺哪来漩涡，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，看不完的城市看不出辽阔，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去 4.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苏妙玲的施舍。施舍是一个挺扎心的词儿，明明很爱对方，但是怎么看都像求来的爱情，对方并没有付出真心，于是陷入到一种迷茫纠结痛苦的境地。苏妙玲把一首标准的苦情歌唱出了治愈的味道，也给在爱情中委曲求全的人们提了一个醒儿：不卑微，不心痛，不挽留，给彼此留一点尊严，不爱了就请离开。 你不爱就该坦诚， 坦诚 手为牵就该转身， 转身 我不要你把仅存的可能把我变成我们，你说你爱我怎么敢想施舍，这如何是爱我？ 你说你爱我，是否都在乎着这如何是爱我，该你挽留时刻，却用沉默藏躲，不辩驳算什么，分手反而幸福了，怎会是巧合，口口声声爱我，没有非爱不可，这如何是爱我，真相那么赤裸，你没有了我也能好好的。 1, 2, 3, 4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，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任然的《失恋俱乐部》，这首歌基本反映了大多数失恋者的心态，不快乐很正常，够失望才能放，每当想念防不胜防，总要打探一下对方的近况，可内心理智的一面告诉自己千万不能这么做，你要努力熬过这段痛苦期，让自己坚强起来，对付失恋是一个人的事情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 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收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李健《水流众生》，第四位苏妙玲《施舍》，第三位任然《失恋俱乐部》，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1, 2, 3, 4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 时光流，留不住那年轻的脸，时光流，留不尽那刻骨铭心的岁月。一个是挽留的留，一个是奔流的流，同音不同字，放在一起才是时间的模样。满江把自己对时间的理解整理成歌，他唱的是时间，更是生命。来自满江的新歌《时光流》上榜四周，本周亚军。 微笑，未来未知的那样朦胧，干裂温习温美的时光裂缝，那些附着于斑驳树影中在久别后思念决堤的泪水，那次挥手道别不经意拨动的时雪，是一首完美却凄凉的挽歌。时光流，留不住那年轻的脸，时光流，奔腾狂流，沉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，清澈或急或缓，不慌不忙向前，锻炼时紧时慢，有时无空扰乱，那些傍晚散落在海面上光的岁月，泯灭着圆满了银河的灿烂，那次义无反顾追逐时光的浪漫，安静如皓月，无垠宽广的绝光流，怎能留得住，留不住那年轻的脸，时光流，奔腾狂流，沉默那刻骨铭心的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One。 本周榜的冠军跟上周同样是汪峰的《紫罗兰发带》。今年湖南卫视歌手节目让人们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汪峰，特别是第二场的普通 disco 改编了一首二次元的歌，玩趣十足。在谈及参加歌手节目的初衷时，他说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唱自己喜欢的别的艺术家的歌，出道二十年难得有机会唱别人的歌，一来可以满足愿望，二来可以推荐好歌，我们这些职业电台 DJ 有压力啊。恭喜汪峰，紫罗兰发带上榜六周，继续蝉联2018年第四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军。 吹吧南方的风，如果你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带着漂亮的紫罗兰发带，请替我向她问声好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，一言那么倔强，还是输给了生活，曾经我们相依为命，如今我们相隔天涯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，一人那么快乐，还是输给了寂寞，曾经我们爱如疯魔，如今我们笑我如梦。如果哪里还是小雨纷纷，夕阳的街道潮湿银河，请帮我吹散它眼中的苔藓，再为它披一件相依为命，如今我们相隔天涯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一人那么快乐，还是输给了寂寞，曾经我们爱如疯魔，如今我们相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便是本期的接榜节目。从下周开始，我们的榜单将暂停四周，因为春节快到了，跟往年一样，我们准备了八期新春特别节目，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盘点2017年度华语优选单曲。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下周再见。 他是否还记得我，他是否已原谅我，请告诉他我还常常想起关于紫罗兰发带的那张相隔天涯，他现在怎么样？